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收到，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十二月一号凌晨起，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收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收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有乜冬瓜豆腐就冇眼睇，楼宇安全冇分高低大细，你只眼开只眼闭就闭翳，搵个注册人士嚟睇睇，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扑叫佢咁危唔危？个窗框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啦，如安全开开心心用一世，喂喂喂，屋宇署睇睇岗位，定期 check 楼啦喂。 哎呀，拆完业闷闷地，有啲咩活动係好玩有意义仲可以增广见闻㗎？ 有，仲有纪念品拎添。 真係有？ 冇错啊，只要上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语文字约会网站阅读入面嘅文章五次，每次十五分钟，就可以拎到纪念品一份。既可以增加书卷味，又可以预学习于娱乐，最紧要仲有纪念品拎添啊！咁好嘅活动，当然要预埋你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清晨爽利，今日嚟到呢个年度嘅最后嗰两个月啦，最后两个月嘅开始，今日系11月1号，即系1101，农历咧就系9月27日啦。清晨时间5:07。室外气温是24度，今天最高27度。 越睡越是累，越累就越睡，杂务万千堆，不知怎应对，眼睛冷紧些，窗帘别拉开，恬静世界里我自闭隐居，无办法来面对门外世界，红着眼沉下去，宁愿再稳藏被窝，始终找允许，难得起身落床去，也许于这份暗角落里面找得出应罪，如果需要意志才能下葬，对镜梳洗汗膏也会怯慌，宁愿打个喷嚏然后拉床，无谓面对着世人并凶悍，谁讲早我算万安，关进这暗房，躲进被斗更加松安，如让闹钟一再摇晃，仍够继续来赖床，对现实投降， 开始嚟清晨爽利节目，你有呢一首歌曲啦，叫赖床啊，系嘛？好多人咧都有呢一个习惯都唔定啊，吓咁攰，梗系想瞓觉啦。瞓觉嘅时候咧，佢又好似越瞓越攰，想起身但又懒，仍然都系喺张床度，唉拖下拖下咁样吓。张床咧真系有佢嘅吸引力，因为你可以摊喺树咧，即系慢慢系一种享受嘅感觉啊。回家嘅就係最嘆嘅啲位係一張床，又或者係 sofa 咧，都係幾嘆嘅，令你坐咗喺度或者瞓咗喺度嘅時候咧，都唔係點願喐。嗰時就覺得感覺係人生係要咁樣享受嘅，因為亦都俾好多藉口自己嚇啊，做得好攰啦，成日咧都冇乜休息啦，翻嚟攤喺張床度或者係攤喺張 sofa 度咧，都幾好喎，俾好多理由令到自己覺得咁懶咧，係好似理所當然啊。咁啊係嘅，如果攰起上嚟嘅時候，咁又我又冇咩，又唔係去即係喺去街嘅意思，唔係躝街咁樣，但係就喺屋企度享受下唔錯啊！喺屋企都係一個樂趣嚟嘅。如果你獨居又好，或者屋企人更加好啦，見到你早啲翻嚟，見到你咧就開心噶啦，多啲時間可以一家人喺埋一齊。咁哪管你係冇乜嘢做，或者係可能冇咩偈傾，但係個人喺度咧已經係令屋企人咧仲心安安定嘅感覺。不過賴床咧，呢啲係咁上下就夠啦。如果咧賴得太多咧，就唔好啦。凡事咧都係應該恰到好處啊。過分嘅時候咧，咁真係嘅，尤其是喺張牀度咧，你好自然咧會醒噶啦，因為瞓得多腰骨都會痛嚇，會痛啊。咁如果係即係當每一樣嘢其實都係食又好，運動又好，咩都好，去到一個位啱咧夠噶啦，就唔可以再繼續去。繼續去嘅時候咧，嗰件本来系好事咧，都变咗系坏事。刚才歌曲来自蓝奕邦嘅叫做《赖床》。听到呢度嘅时候，会唔会谂起系边一首歌？歌名叫《最爱》，周慧。 谁曾经说爱情会很漫长，头发也白了都会在身旁，到最后只有我守候到天亮。谁曾经给我100个希望，还承诺永远不失望，到最后才发现只有泪在脸上。爱是一种勇气， 当确定了就不停止，路就算再崎岖我也要走下去，包容你宠坏你守着你都是你，让我一辈子愿意，除了是心痛我什么都可给你，爱了就不怕伤心，再美丽我最爱的只有你，谁曾经说爱情会很漫长，头发也白了都会再生，到最后只有我守候到天亮，谁曾经给我一百个希望，还劝我永远不让我失望，到最后才发现只有泪在眼上，爱是一种勇气，当确定了就不停止，路就算再崎岖走下去， 自高雄市的周慧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年毕业之后呢就去啊，不如呢录一只 CD 就作为一个毕业的纪念啦，其实私人珍藏的，估不到就在这个录音的期间呢就被人看中啊，不错啊，就从此推荐了入了这个唱片业做歌手了，咁而推出嘅第一张专辑咧，都卖咗超过成一百几万张。有时啲嘢世间就系、是、嗬，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一路到而家咧，都出道超过咗廿年嘅光景啦。刚才系周慧嘅歌曲，慧系呢个草花头车心慧嗰个慧。我哋香港有个周慧敏，亦都有同样呢首歌名两个字嘅歌名嘅歌曲。5:18 Vivian 最爱， 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在那遥远又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演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渐渐推和唱。 总之不用太紧张。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亦似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让你的爱满心内，让我的爱传给你，传给我最爱，地老天荒仍未改。 Vivian 周慧敏，歌曲名字《最爱》。早晨，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星期一朝早。今日喺天气方面咧，就大致系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温度24度，相对湿度79%。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啊。咁啊，亦都天文台话定俾我哋听，喺嚟紧咧就去到下个礼拜嘅今天咧，天气就会凉啲啊。就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咧，会系喺今明两日影响华南沿岸，并且喺本周中期逐渐缓和，该区会有几阵骤雨。预料周末期间，位于华中的一道冷锋会向南移动，并于星期日横过华南沿岸地区。该区的气温显著下降，同埋有几阵雨。咁睇翻下吓，而家有9日的天气预测噶嘛？咁啊，嚟紧嘅星期日咧就已经有雨啦，同埋温度咧就20度至到26度之间。咁喺下个礼拜嘅今天咧就。暂时的预测是18至22度之间，礼拜二就19至23。而这个礼拜之内的温度呢，最低的都有24-25度开始，去到27度。一下子呢就如果相比的时候呢，都要跌有几度之间的差距。同埋其实现在一早一晚都凉一点了。小心保重自己身体。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

清晨爽利。 万籁俱寂，晨曦徐徐拉开了黑夜的帷幕。清晨爽利五位专家，包括东西方文史哲的钟志光、叶君耀，中西医学角度的崔兆汉，运动科学雷洪德，营养师林思维，带给你健康愉快的清晨。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大埔新良潭路发生致命车祸，两人死亡，四人受伤。警方表示，车祸在昨晚十点几发生，涉及三架私家车同一架电单车，两名死者都是私家车司机，41岁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20岁男司机就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后不治。另外一人重伤，昏迷送往北区医院，及后转送威尔斯医院。电单车司机同两名私家车的乘客受到轻伤，清醒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结束，与会国家发表联合公布，促请各方采取有效行动和有意义的措施，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控制在摄氏 1.5 度之内。各国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停止资助海外燃煤发电项目，协助发展中国家尽快淘汰燃煤发电厂。不过公布未有指明要在2050年达至碳中和。峰会东道主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示，在现行政策下，气候变化对世界环境和人口的影响会是灾难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涉及全世界，必须团结一致。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支持，表示近年极端灾害天气频生，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上升，国际能源市场近期波动，提醒各方必须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民生，主要经济体应该加强合作。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点票结果显示，在全部465个议席里面，自民党取得259席，单独取得过半数议席，可以维持执政地位，但是议席较之前的276席减少。自民党和公明党合计的执政党取得291席，确保绝对稳定多数地位。首相岸田文雄认为，选举结果显示自民党取得国民的信任，但是在野党在多区协调候选人出选，令选战变得艰难。当中自民党干事长金利明在所属的小选区落败，但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能够复活当选，据报他有意辞去自民党干事长一职。另外，根据众议院的选举结果，主张修宪的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等修宪势力基本上将维持由国会提议修宪所需的三分二议席，但岸田在选举期间未有积极谈及修宪。英国西南部有两列火车在隧道里面相撞，据报有12人受轻伤，相关路段的列车服务要暂停。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两列火车在西南部城市安多弗和索尔兹伯里之间相撞，其中一列的火车出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相信有12人在车祸中受伤，当中包括被困在驾驶室里面的其中一名司机，他们伤势并不严重。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拯救，两间铁路公司宣布通过那个区域的火车服务全日暂停，会承担乘客乘坐的士的费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John Roger 师傅啊，到底葡萄牙系咪真系有葡国鸡噶？ 嗱，葡国鸡就冇啦，大大啖嘅烧鸡咧反而有喎。 吓，咁边啲先系正宗嘅葡国菜啊？ 嗱，不如呢个礼拜你听住有你同行啦，我会同大家讲下葡萄牙嘅风土人情，仲会教你哋煮客餸噶。 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四至六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到时记得听啦。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喺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嚟啦嚟啦！香港电台第五台2022年月历将会喺11月1号至到13号派发。 月历会喺自在早晨、香港暖流、戏曲天地、有你同行同奇力量接受登记索取。 只要打通1872312，答啱主持人嘅问题，就可以拎到五台月历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想睇五台主持盛装拍摄嘅月历，就千祈唔好错过登记机会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眨下眼啊，日子嚟到2021年嘅最后呢两个月份啦，剩翻落嚟11月同埋12月，跟住我哋迎接新嘅一年，又希望有个新嘅开始。大家嘅新年愿望可能都真系疫情快啲过去啦，一切回复正常。咁但系当如果真系呢一个事件啦，都困扰咗我哋成两年啦，嗬。咁如果一路都系挥之不去嘅时候，点咧？咁喺人生路上，有时一啲抉择，或者你也许会遇上一啲嘅问题啊，点算咧？又解决唔到嘅时候，有咩方法咧？咁，就算系，譬如有啲人系又成日都系百病缠身啦，啊，点样样保持到自己健康都好咧，都好似系比较孱弱啲啊咁。但是你有努力过的，希望有改善过，而可能都是这样的时候，或者体质会比较弱，或者那件事件是这样的时候，就尝试是说与他们共存，大家做个好朋友的时候会不会是比较好一点呢？咁放返在现实里面的时候，有些人呢是或者夫妻啊，或者是拍拖的都是，那不是是一拍即合的嘛。有时是原来大家经过一轮的共同生活啊，或者是一起去拍了联拖的时候，发觉都不太适合的时候呢，转化为做即是一个朋友的关系，就不是以前那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呢，我原来有时发觉呢相处都不错、啊、又好像很开心、啊。咁因为你个心态那个要求的尺度呢是改变了，原来那件事件呢就比想象中好。咁会唔会系同样嘅道理？喺呢一个心态里边睇呢个疫情，我哋系啊，即系当然个防备功夫系要做嘅，但系个心态咧就唔同咗啦。因为专家都讲啊，到底即系几时疫情会过去咧？有啲即系高级嗰啲教授喺即系国际性嗰啲咧，都会讲系有两个情况之下啦。一个就系 醫療方面咧有新嘅發展，你可以即係搞得掂呢個疫情。另一個角度就是如果佢長期都係咁嘅時候，就是或者大家上司係接受咗佢啦，呢、這、一個疫情咧都令到我哋好似有種厭倦嘅感覺嘅時候咧，當係厭倦嘅時候咧，就發覺唉都算啦，都唔係好大件事啫，咁由得佢啦咁樣。咁其實呢個情況係因為你都已經慣咗，做咗一定嘅功夫先，然之後就由得佢啦。揮之不去嘅時候，我哋去接受呢個情況。繼續去生活啦。係啊，接受嘅時候記住唔係盤撇，而係你一樣要做翻一啲嘅衞生程度嘅功夫，戴口罩、洗手啊，乾乾淨淨等等啊。5:08，早晨。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日满你的最美。如浓茶里渗着爱，渗着快乐，渗着你，让我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美，不一起。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你，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张学友、陈慧娴呢首歌曲接近啊，而家时间几多点钟咧？接近五点搭九啊，系五点四十四分嗰啲啦。现时温度24度，今日最高27度。今日嘅日子咧就系111啦，11月1号星期一，吓咁多个日，咁好多嘢一马当先啦。咁呢个安心出行咧，话大家都呢排都有留意到个新闻报道啦。咁喺今日嘅日子咧就切实嘅去执行啦。以往嘅一段日子咧，有啲朋友都惯咗啦，去到啲地方啊，啲饮食嘅地方啊，就多数咧你就唔该大家整个安心出行先咁样。咁有啲朋友咧就要会系。选择咧就系用写字仔嘅，但系今日嚟讲咧就去一啲政府嘅地方吓，就政府公布啦，今日开始进入政府设施嘅地方咧，就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手机嘅应用程式。呢个包括咗咧就系好紧要啦，好多家庭主妇好多人都去嘅街市嘅地方，政府属下嗰啲涵盖街市啊、熟食中心等等。咁所以今日咧，大家一啲朋友咧去到嘅时候，如果你平时用惯咗就冇乜问题啦。如果都冇用嘅时候咧，就可能会遇到一啲嘅情况咧，或者会令到你唔系好开心啊咁样。睇啲新闻报道已经访问咗啦，就系一啲嘅长者咧，就未系好即系适合去用呢啲，因为本身唔识用啊。咁有啲长者其实好好嘅，就我得噶，我有呢啲机，不过用极都唔识。你后生教我都唔系好识，我真系唔系好。我哋啲即系老人家咧，唔系好似你哋啲后生仔咁样咁容易揿个掣就得噶啦。咁系啊，真系有啲系有个困难之处嘅。咁就有啲朋友就会去咁嘅反应啦，我真係学过㗎唔得。咁有啲呢就係去尝试啦，咁样做都系应该嘅。有啲就话唔好咁啦，咁我真係拒绝咗，即係杜绝咗我唔入去街市买嘢嘅啫，我咪去出面买嘢囉咁样。咁会有好多好多个问题产生。凡事好多嘢都系㗎啦，当你实行一个新嘅制度嘅时候呢，梗係有啲唔同嘅声音系回响返嚟。咁希望呢就係政府方面呢就睇睇有咩方法可以做到中和呢咁样。而喺呢方面呢亦都产生咗一出咗一条血路啦，就係、是、可能呢有一轮嘅生意都麻麻地嘅，喺鸭寮街嗰边呢就啲卖手机嗰啲呢，就因为呢个安心出行呢就生意呢就多咗好多。咁有啲人呢就鍾意就不如我只係买一部机专系整安心出行，咁其他咩资料你都唔会知道啊咁样。咁但有啲亦都好乐意，冇乜所谓啦，又冇乜嘢特别嘅情况，照做都无疑，我唔使分开两个电话，一个电话就得啦咁。所以凡事有好多嘢呢都有唔同嘅选择。咁但我都会觉得如果系用呢个安心出行呢，都系配合返呢个大局呢，如果万一即系有啲咩事嘅时候都嘢有嘢可以即系追踪返嗰条链系点样啊。 Now I'm determined to have my own way. I'm going to be married next Monday morning. And next Monday morning, the bells they will ring. My true love will buy me the gay gold ring. Also, he'll buy me a new pretty gown to wear. Next Monday 星期一的清晨五点搭十，刚刚那首歌 Monday Morning， 是啊，正正星期一的早上了。现在是五点五十一分。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指望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咁今日咧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现时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78%。笑迎人生， 遇上挫折也不崩，如冷眼没放心中，未对变化得失体重，面对世太过轻松， 碰上慨叹每忍一忍痛，即使担心有何用，难极的关口都可经过，几多都会全目送， 如果后爱百般重，亦有过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追踪，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可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尘掠过，谁又会太热衷，不必数最终多少张捏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浅笑面容，看得通就够，明白一生中悲喜都有人就会开心落头， 亦有过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追踪，让我 有愉快天空。 有过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尘掠过，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面容， 看得通就够， 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 跌在你的手。 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当有。人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事也屡落无内疚，人没计较开心，就是变拥有。 大家好，早晨，我是 Solo 的 Dino。咁啊，朝早嗰阵咧，我习惯嗰方面咧，我谂最好系饮杯水先啦，跟住我都会冲下咖啡啊嚟饮。但系咧，未讲呢啲咁嘅叫实际嘅之前咧，要讲思想嗰方面。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临出门口之前啊，一系你喺个床度啊，即系起身嗰阵咧，思想嗰方面尽量系开心嘅，系可以培养一个好正面嘅态度去面对呢一日咧。你自然地咧，你个人个心情同埋个身体咧系会有个反应嘅。咁咧系会好好地面对这一日，咁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斗力，长夜旁有但。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斗力，长夜旁有但。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必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长夜朋友，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止这风，长夜朋友，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

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还有制作资助。 第37-38季接受申请， 截止日期10月2日下午5:30。详情请浏览 cibs.rkhk.hk。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今日开始咧就系。大家更要咧，就係喺呢個政府嘅設施嘅地方咧，就要用呢個安心出行，即係更加唔少得要有個電話啦。所以而家咧，臨出門口嘅時候咧，即係打點曬一切嘅時候咧，就會話：，死有冇帶手機咧？咁樣其實可能個手機根本咧就喺你自己嘅袋裏邊，左抄右抄，以為冇帶咧，原來一早就擺咗喺度啦。而家真係好似冇咗個電話咧，就個心好唔安樂，唔見咗電話，死啦，點算咧？咁樣嚇。又冇記性嘅意思係因為所有嘅電話呢你撳個掣就揾到你朋友嘛。一旦咗冇即係冇咗個電話嘅時候呢，你真係醒唔起佢嘅電話號碼係乜嘢。反而以前呢未係即係手機咁流行嘅時候呢，咁就或者你冇入低啲記錄嘅時候呢，你每次真係打係打曬嗰咁多個字呢，你就會記得。而家呢就弊家伙啦。咁今日睇一睇嘅就係話，即係去到政府屬下嗰啲嘅設施嘅地方呢，記住就出事啦。即係出事呢一個安心出行去嘟嘟佢先。咁不過喺有部分啦，喺啲長者同小朋友呢暫時係豁免嘅。咁呢個都要需要一段時間，希望大家適應能夠去可以做得到囉。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大致系多云啦。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风势系会系出强风啊，离岸间中系出强风。展望咧，听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咁我哋咧就系就快咧就系展开我哋嘅呢个环节嘅出现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1月1日星期一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好耐冇见佢，不过有时喺公仔箱都见到佢嘅就系钟仔钟志光啦。早晨啊，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哇，冇见 三个月 系啦，系啦。嗱，其实咧啲听众朋友咧。 都有好多社工仔相见到你，嗯、或者系喺我哋电台咧星期三一个下昼嘅体育嘅节目，都听到阿钟仔把声，又或者喺港台电视三十一，亦都睇到你嘅样子。嗯、不过喺翻清晨所嚟咧，就隔咗好耐啦， 三个月咯，因为接住嗱之前做奥运啦。奥运之后又做残奥啦，咁啊残奥之后咧又接住做全运啦， 嗯， 多得阿 Dan 咧帮帮手啦，咁中间应该由我主持嘅咧系隔咗一个月嘅， 不过就感觉好耐咁样咯， 我都挂住啊，因为过去呢几个月个工作真系好忙， 系， 咁啊工作忙咧导致自己睇书啊或者系揾资料嘅时间都相对少咗，咁、 嗯、 其实。我好鍾意呢個節目呢，其中一個原因呢做落呢就係因為有好多嘢我自己都可能唔係好識啊，或者如果唔係因為做呢個節目呢，我未必會睇一啲咁嘅資料。 係、嗯、啊，完全明白 啊，所以如果你擺低話唔做一個月嘅時候呢，你咪真係少睇咗囉。 係啊， 又好似覺得咦吸收少咗啲嘢喎。好啦，咁今個月份呢就係鍾志光呢就歸隊、嗯、就同我哋一路喺度分享下你所睇嘅嘢嘅所見所聞啊。咁今日分享啲乜嘢呢？ 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就睇一睇《女士春秋》嘅插眉篇啊，咁啊中间咧就讲到同孔子有关嘅故事。嗱，我记得咧过往同大家睇孔子嘅说话、睇孔子嘅故事咧，都系透过《论语》啊。咁今日咧就唔系《论语》啦，就系、是、呢个《女士春秋》。咁其实《女士春秋》咧，可以简单同大家讲讲佢个背景咧，就系当时秦国嘅丞相吕不韦主编吓，记得咧佢系编，因为咧佢唔系写嘅。咁不過個名咧就梗係用咗佢自己嘅名啦，《女士春秋》。咁其實咧呢個係都巨著嚟嘅，咁成本咧就二十幾萬字嘅，咁包羅萬有啊。咁其實真係好似一本百科全書咁樣。咁佢召集咗咧，佢門下咧就好多有能之士啦，好多嘅而家我哋今日可以叫學者啦嚇。咁同佢咧係編撰咗一部咁嘅書，咁入邊都好多故事嘅。咁當然咧，即係有啲故事可能你喺《女士春秋》睇到有啊，《論語》又可能講到咁嘅事嘅喎。啊，有啲《史記》咧都可能講到咁嘅事嘅。咁、好多時候咧，後人咧有啲去做一啲研究咧。就可能會將佢幾部書講同樣嘅嘢咧，作為一啲比較，咁啊睇下佢邊個係可信啲啦。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作為普羅市民咧，就唔係話做研究啦，咁就好多時候咧都係隨意去睇啦。咁所以亦都未必話深究到啊呢、這個故事，咦《史記》又唔係咁寫喎，中間去追尋個真相，我諗就唔會太多人係咁啦。 你咪當一種係我見識多啲睇古仔或者追劇咁樣去睇有時係嘛？ 係啊係啊，都幾有趣嘅，因為始終咧文。文字咧，同我谂头先阿千你讲一啲剧啊，或者甚至乎我哋而家喺网上平台咧，都睇好多嘅短片啦，有好多关于文化或者历史噶啦。所不同嘅咧就系，即系文字记载咗咧，你随时可以啊攞翻嚟睇，咁同埋咧就个印象几深刻嘅。當然文字咧，大家亦都要了解啦。我哋中國能夠保存到個文化咧，同個文字好有關係。我哋好多個方言嘅。係嘛？你可能係講客家話啊、普通話啊、上海話啊等等啦。咁但係我哋文字得一種嘅啫喎，係嘛？無論你係講上海話嘅，無論你係講閩南話嘅，咁但係我哋寫出嚟嘅文字咧。都係一種，咁啊呢個喺秦始皇年代咧就書 統一咗嘛， 統一咗嘛，咁、所以先至令到我哋嘅文化咧透過文字咧係傳流咗落嚟，呢、這個相當之重要。我哋睇好多個故事啊，頭先啊，譬如阿千你講緊啊，好似睇一啲類似劇集咁樣 追劇， 我哋不如轉化咗做文字啫嘛，咁啊隨時都睇得噶，又唔使話而家啲人就唔一定要坐喺電視機前面睇啦，拎住手機都睇到啦。 哦，其實如果你話同啲小朋友咧夜晚講故事咧，臨瞓之前。攞呢啲嚟講下都好喎，有益嘅喎。 應該係㗎， 即係你將佢係現代化咗， 應該係㗎， 擺喺佢生活嘅周圍，你會遇到呢個情況咁樣係嘛？ 呢個直情係好好嘅家庭教育添啦嗱，今日咧想同大家咧睇個故事㗎。咁、故事簡單咧有個名叫子貢熟人啊。咁子貢咧就係孔子嘅學生，咁就係端木賜。咁佢係一個有錢佬嚟㗎，即係呢個孔子嘅學生當中咧，佢係真係最富有㗎。長袖善舞。好識做生意嘅，咁嗱，我哋睇睇咧，佢嗰個大意嘅原文咧，佢就話：魯國之法，老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熟之者，取金於府。咁啊，大致即係講咧，佢話嗱，當時魯國咧，大家知啦，當時仲係春秋時期咧，冇一個好似秦咁啊統一咗啦嚇，咁當時未有嘅，咁啊好多個諸侯國嘅，咁當時其中個魯國咧就有一個法律，個法例係咩咧？就話如果有啲魯國嘅人因為好多種唔同嘅原因，咁而被人賣到去其他嘅諸侯國啦。咁但係如果咧 有能熟之者咧，如果有人啊，譬如當然係講翻係魯國人啦，能夠將佢買翻佢，即係熟翻佢啦。 嗯， 咁樣咧就翻到去魯國咧，咁呢個人咪自由咯， 即好似我哋睇戲話哦，個妹仔賣咗身，咁有人咧就熟翻佢啦，咁啊， 咁啊令到佢唔做奴隸啦。而呢個人咧用錢買咗嗰個奴隸翻嚟咧，佢可以翻去魯國嘅政府。是攞返呢筆錢嘅。 嗯 喔。咁其實好公道喎。 即係等於好似話叫做賞金咁樣啦，係咪？係 可以咁講啦，因為你真係用咗錢㗎嘛，咁你又幫咗人㗎嘛，不能你自己錢都蝕埋㗎，咁所以呢個制度其實好好㗎。咁關於子貢咩事呢，咁子貢屬老人於諸侯而讓其金。咁呢個讓其金呢即係話我唔要。即係子貢咧，頭先講過啦，咁有錢佬嘛，咁佢可能係經商去開其他嘅地方，咁啊見到有魯國人咧做咗奴隸，咁佢咪熟咗佢咯。咁理論上咧，佢熟咗佢之後咧，佢翻去可以攞翻啲筆贖金噶嘛。 係， 但係佢唔要喎。佢唔要喎。 佢可能諗住自己都有，同埋呢個都係幫助人好事啊咁嚇。 嗱呢個咧就睇子貢佢自己嘅諗法啦。咁但係咧，孔子就唔贊成咁做法喎。孔子直情同佢講咧，佢話。刺室之義，負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服屬人矣。哇！咁啊，睇到咧，孔夫子咧有好大嘅意見喎。咁佢就認為咧，佢叫佢一次啊嘛，佢學生啊嘛，即係話咧，子貢你咁樣做咧，就係唔啱嘅。咁點解唔啱咧？佢話咧，聖人做嘢咧，其實可以係移風易俗啊，即係改變呢個民風啊嘛。咁啊，亦都可以咧做一個影響，令到咧係百姓咧係跟你咁做。只要呢樣嘢係啱嘅嚇，咁唔係僅僅咧係有利於你自己啊。咁點解孔子會覺得佢有利於自己咧？咁呢個可能啊，就係因為嗱，子貢出心係咪真係有利於自己？我哋唔知道，我哋好難估計。咁但係咧，有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是。子貢就根本係有錢佬，啊佢都唔自在，完全唔自在噶。誒呢啲錢對於我嚟講有乜所謂啫，係嘛？咁但係亦都有個可能性咧，就係、是、子貢覺得，嗱我而家做咗善事啦，係咪先？咁我社會地位可能提高咗，啊啲人睇我咧又覺得啊呢、這個真係善長人翁喎，真係，佢本來有錢嘅，佢都唔要啊，哇真係好人好事啦。 佢真係又出錢出力添啦，係嘛？ 係啦，咁但係咧。孔子就話啦，佢跟住講嘛，佢話咧，而家魯國咧有錢嘅人少，窮嘅人多。咁如果你一個窮人咧去到一個地方，佢用咗自己嘅錢去贖咗人翻嚟，咁佢攞翻錢係好合理啊？ 啱啊，即係佢好似墊住出嚟先啫嘛。 冇錯啦，冇錯啦，即係同埋呢個係合法噶嘛， 係 嘛？最重要就係因為。佢冇喺呢個方面賺錢啊嘛，我只係用咗幾多錢，我攞翻啫嘛，即係佢出心唔係話我贖咗你啦，我有利益嘅，即係呢個完全係出於義嘅行為，唔係利嘅行為。咁佢話好似阿子貢你咁樣，你係有錢啫，咁但係攞呢筆錢啊，對你有咩損失咧？你係有錢，不過你再攞翻呢筆錢，你冇蝕底到嘅喎。雖然你話我唔要啫，個但係個問題咧，你唔攞呢筆錢咧，魯國人咧。就唔會再去贖翻自己嘅同胞啦。 係，因為你見到，阿子貢去做咗呢件事，佢唔攞翻錢，咁下一個就真係唔敢嘅喎， 嗱，你講得啱啊，因為嗱，唔敢咧，包括咩咧？嗱，本來咧，頭先我哋都講啦，正常情況之下，天公地道啊，係咪？我出咗錢咪攞翻咯。咁啊，如果冇子貢呢個行為咧，咁大家咪照攞咯。但係你出咗子貢嘅時候咧，變咗喺社會上面咧，可能有個影響就係啲人睇到。咦，哇！如果佢唔攞，我去攞，咁我咪好衰， 係 嘛？即係會令到佢卻步啊！咁同埋加上咧個重點就講啦，因為魯國咧窮嘅人多，有錢嘅人少，你唔攞，你係有錢人啊嘛，你唔攞啊，對你冇影響啊嘛。咁但係問題一啲窮人，咁佢本來行過諗住，咦，我既有嘅錢我都要贖咗翻嚟，我攞得翻咪打翻個和咯。咁而家佢見到咁樣，佢唔敢做咯。因为惊一攞咗之后咧，翻嚟攞钱都俾人笑啊！ 啊，即系孔夫子嘅分析真系好啱，可能呢一点咧，子贡系冇谂到啊，即系佢可能冇谂到咁全面啊，只系觉得啊，我横掂都有，唔紧要啦咁样样。所以其实呢个可以反映翻喺现实，好多时我哋都会遇到类似嘅情况，因为讲钱好似失感情啊，唔好意思咁样 嗱，你讲得好啱啊，钱，因为有好多时候咧。 我哋可能真係唔會好自在一啲嘅金錢去做嘢，因為你做嘢嘅出發點咧，你並唔係為咗嗰筆錢，呢個好肯定。咁但係原來咧，喺孔子呢個提醒嘅背後就話：，原來你唔攞啫，可能有人係有需要，或者係一個常規咁嘅做法，叫做破壞咗規矩。嗱咁與此同時咧，喺呢段短短文章後邊咧，仲有一條尾巴附咗喺度嘅。咁啊，講孔子另一個例子叫做子路啦。佢話：子路請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老人，必多请溺者。同样一个场景啦，就是他另外一个学生子路就救了一个咧系争啲浸死嘅人啊。咁呢个人咧就送咗只牛俾子路， 即系多谢佢吓， 系多谢佢啊，报答佢啦吓。咁啊，牛咧其实当时喺古代社会都好重要嘅，因为生产力啊嘛，系嘛，帮手耕田啊嘛，咁啊好重要嘅。咁但系孔子咧就好开心啦。咁啊开心嘅原因咧就话，老人。多請溺者，咁啊老國人咧，第一定會見到人浸親咧，都救佢嘅，即係一個善行啊。 係 善行之後咧，係原來有回報嗱。不過咁呢樣嘢咧，就千祈唔好搞錯喎。唔係為咗回報而去做善行啊，應該係你做咗善行而又有回報，咁啊呢個係。合情合理，唔需要拒絕。 呢個就睇翻個出發點啦，咁樣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子路有可能都覺得，我救人一命，我唔係志在嗰頭牛，我唔收咁樣都得噶嘛。 係啊。 但如果你唔收嘅時候，又係好似頭先係子貢嘅例子一樣啦。咁下一個佢又唔敢收噶喎。 係 係。咁唔敢收嘅時候，以後咪唔會有人去做一啲拯救他人嘅事咯？咁係咪啊？ 嗱，咁嗱，理論係咁樣啦，即係説話故事嘅演繹係咁啦。咁當然你話擺出喺現今社會，咁可能亦都有啲朋友。未必完全同意，因為佢可能會覺得，我都唔係諗住牟利嘅，咁我有乜所謂啫？咁嗱，譬如亦都好簡單舉個例啦。近年嚟咧，我都好多時候咧，被學校咧係邀請我哋去從事唔同嘅活動啦，包括有時係運動會啦，有時又係一啲嘅講座啦。我自己好中意去嘅，咁同埋咧，我係唔會計較。任何嘅錢嘅，亦都好老實講，有好多情況之下咧，佢都係俾翻啲紀念品嚟嘅，咁、但係亦都有啲時候咧，我都試過咧有現金嘅， 即係佢可能話係居馬費，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自己真係唔介意，即係唔介意意思咧就係冇居馬費啊，貼埋有錢我都願意去見啲學生， 因為就係你嘅心出發點嘅問題啦，係嘛？ 而個問題背後就話、如果我係經常唔要或者拒絕或者情況，係咪真係都會影響到個學校或者啊？即係嗱，當然未必一定絕對係咁樣啦，但係即係會講到啊，講出嚟之後，你唔要啊？下一個要嗰個會唔會好似好市侩啊？去學校見學生可能係個意義好大嘅嚇，從事啲教育嘅嘢嘅喎，教育唔好掕上錢啊！嗱，其實諗下真係唔係，真係唔係。如果你能夠喺一個活動入邊，令到一啲教育嘅意義滲透到俾學生， 係 咁而又有啲酬勞嘅，何樂而不為啊？ 係啊， 冇壞嘅喎，係咪先？即係令我自己個反思就係咁樣啦。 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啦，譬如有啲活動邀請我哋嘅時候咧，譬如做司儀嗰啲都係義工嚟嘅啫，其實冇乜所謂啊。一個出發點就係幫人啊嘛，亦都等到佢嘅大會裏邊。唔使去支出俾我嘅時候，而嗰啲款項又可以落去做翻善事，咁咪好咯，咁樣嚇。 呢個係好事啊，好事嚟噶，大家都有同樣嘅經歷啊。 係啊，嗱咁啊，大家係留意翻呢篇啊，可以去睇翻嘅，就係今日介紹嘅咧，就係《吕氏春秋察微篇》裏邊嘅其中一篇《子貢熟人》嚇。 係，冇錯冇錯。 好，咁下個星期啊，同我哋分享乜嘢咧，鍾志光？ 下個星期啊，咁啊睇下《論語》啦，幾個月冇睇啦。 好啊好啊，咁下個禮拜一見啦嚇。 好啦，拜拜。Okay, bye bye 的私心爱欲，徒令一世困苦痛，最怕你坏了本心，时辰就到，因该有天堂。是自由性款恶，谁会好一天变坏，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取向决心，时辰就到，应该有天堂。 子共熟人之后呢，听返孔子玉嘅歌呢都几配合吓。好啦，要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啦。亦都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钟志光呢条片出嘅时候，都有好多人留言啊，多谢你哋去分享啊，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大埔新良潭路发生致命车祸，两人死亡，最少五人受伤。警方表示，车祸在昨晚十点几发生，涉及三架私家车和一架电单车，两名死者都是私家车司机，41岁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20岁男司机就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后不治。其余伤者入面，一名24岁女乘客重伤，昏迷送往北区医院，及后转送威尔斯医院。另外四人轻伤，分别是年约20岁的电单车司机同私家车男司机，以及两名私家车乘客。他们清醒，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今日开始，所有进入政府设施的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当中包括食环署辖下的街市、医管局总部和公立医院行政大楼等。除获豁免人士外，其他人不能够以填纸仔代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会密切留意实际执行情况，不希望每每用惩罚角度处理。落实措施的初期，相关部门会尽量以教育和劝喻方式处理，希望市民习惯和配合。至于一些有实际和合理原因而不能够使用安心出行的人士，就需要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头四位数字以及联络电话，以协助控制一旦出现的感染个案。到意大利罗马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峰会上所达成的协议包括承诺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摄氏 1.5 度之内，在应对气候、疫症大流行和经济方面取得切实进展。拜登认为峰会展现出美国的力量。拜登表示，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未有承诺应对气候变化表示失望。美国会继续关注中俄在那方面未有做好。英国西南部有两列火车在隧道入面相撞，据报有12人受轻伤，相关路段的列车服务要暂停。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两列火车在西南部城市安多弗和索尔兹伯里之间相撞，其中一列火车出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相信有12人在车祸中受伤，当中包括被困在驾驶室入面的其中一名司机，他们伤势并不严重。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拯救。两间铁路公司宣布，通过该区域的火车服务全日暂停，会承担乘客乘坐的士的费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本周中至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11月1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今日起，除了获豁免人士，市民进入政府建筑物或者设施，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食环署辖下的街市商户就担心会影响人流和生意。食环署职工权益会亦都预期执行会有困难。不过新措施就带旺了二手或者平价智能电话市场。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中环兰桂坊昨晚一带有大批市民庆祝万圣节，有市民说虽然仍然有限聚令等的防疫限制，不过无阻他们的消遣意欲。有酒吧业界就说今年万圣节的疫情稳定，整体生意额是近三年以来最好，也对年底的圣诞和除夕的生意感到乐观。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本港大約有20000名銀屑病患者，這種非傳染皮膚病可以用藥物舒緩病情，但不可以根治。有調查顯示，超過80%病人認為傳統外用處方藥物成效低，